锵三人行，诸位好，文道， 子东兄 啊，这个说我最近都成了半专业球迷了。 哎，对啊，是你后来真的迷上了 啊？对呀、啊， 那天看， 就那天说嘛，我那个老看那个中央五那世界杯嘛， 啊， 看完了之后惯性收视啊，我接着还看，再看我怎么接下来国内这比赛怎么草皮都秃了， 结果就有比较了。 就咱们现在球迷的水平已经达到敢批评中国足球的程度了。 哦，那这个水平还很低。 真正的球迷呢是要看重播。看重播呢、啊、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对， 就好像你知道现在的小说，通俗小说吧、嗯、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慢慢写下去的、嗯、后来怎么样后面怎么样、嗯嗯、凡是探索派得奖的余华王毅那些小说啊，都是写了一段就把几十年后的事情拉进去了， 嗯， 然后再写，比方说刚刚两个人在谈恋爱吧，手碰一下吧，马上插一句几十年以后他们这一直在想这个脱手的这个什么感觉，这就等于什么，这就等于在球赛当中，你在实况当中突然有人插进去个，你看后来意大利拿到冠军的时候，回想当初跟澳大利亚这个点球是多么的重要，这叫跳出来了。 这不是那个《百年孤独》那小说里头一句话，就什么什么上校在面对星星队的， 对，他多年以后他回想他第一次碰到手碰到冰的 这个观点， 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式的语态， 你 所以看重播就会有这个效果。 你说这个哈，这种感受。咱们的一个台领导具有，他当年是军人，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到了现场，今天他还跟我说，他说这个地震呢、啊、对人心里最大的一个影响，他说他觉得我对我有影响，他说那个尸体开头是白的，后来是黑的，后来全是臭味儿，他说当时我们进去看见这种情况哈，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就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死啊没有那么可怕了，觉得对，甚至觉得人呢、嗯、就是那么回事儿。你看他这个改变世界观，但是就是哎，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 三十周年。 我先说另一个，我今天一出门啊，你知道现在这个水灾太厉害了， 嗯， 就是南方的这个大水啊，广东这个水灾啊， 湖南也是、 啊，有的那个人家啊养鱼那个专业户，那鱼几万块钱养的鱼全完蛋了、嗯，然后在我们那个楼门口现在都募捐呢，让捐钱呢。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中国呀，其实咱都说是个地大物博，是地大物博呀，其实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大国都是，美国也 是吧，它这种地理位置，你看寒温带这等等的这个海洋结构哈、嗯、好像是老闹灾的一个国家， 对，但是这个地大物博这个说法其实要修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误导的概念，就过去一说中国就地大物博，但现在这种观念影响我们，使得我们以为我们身边的资源，我们的土地的东西是我们耗不尽的， 嗯， 用不完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概念其实要修改了，因为现在以中国的人口，我们环境的恶化，还有你刚刚说的这种各种灾难出现的可能呢，应该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比较有危险的一个国家，我们人口又太多，应该要这么样来想， 这些人对灾难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很怪异的态度， 也是很值得。 对， 你为什么说很怪异？ 是很怪异。我觉得中国人对灾难的态度、啊、特别是现代中国，我觉得就是发生了灾难之后最近几年还好了，以前呢就是发生了灾难之后我们的态度就是一种不是讲这个灾难， 强调救灾， 或者说不是说这个灾难的可怕，而是说救灾里面的英勇 成功、 嗯，重建的辉煌，未来又如何的好，是这样的、 哎、对，这就是文道提起的这个新唐山的哲学， 对啊、嗯、这不是很怪吗，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最近不是常讲新唐山吗，说新唐山新唐山，唐山大地震30年了，然后我们说新唐山，我现在旧唐山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有理得特别的清楚，我觉得，而且很多旧唐山的这个后来的工作，这记忆上的工作我们怎么去做都还有问题吗， 不是说弄了面， 对啊，就是那个墙，我觉得最莫名其妙，就是好像前几年吧，反正当地呢就有一个商人， 嗯， 就得了一个批文，然后给他弄了一个墙，这个墙是干嘛的呢，就是让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24万人把名字都留在上面、 哎、对对对，但是他不是24万哦， 他这个墙是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还是随便找一个地方、 不知道，反正就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他那个也不是24万人全给你免费磕上，人家商人啊， 收钱，开头你再说，正面1000块钱， 背面800块钱， 这么样收钱。 后来骂起来了，骂起来了，说这怎么能收钱呢？哎，就开始推卸责任了。这边说政府说跟我们没关系，那个公司就说，哎呀，我们已经贴了不少钱了。我们就自己贴钱吧，就变成这么回事。 他弄一堵墙纪念唐山地震，死难者把名字刻上去，家属要花钱。 对啊，你想想看， 你想想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 哎， 如果 要家属捐钱， 烈士要花钱去刻， 对， 你没钱刻，你的名字上不了。 你说说看，这像话吗？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其实唐山大地震现在那个遗址那附近啊，他有个医院，本来有个灵堂，那个灵堂呢现在也是脏脏破破，就一年开一回。那么平常呢也没什么人去打理啊，没什么去管。像这个就是你连对这个灾难的记忆你都不尊重，这是一个文化，一个民族最应该保持 的尊重的东西。对对对，一个 民族 对自己的灾难采取不尊重的态度， 这是很危险的， 蛮可悲。那个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你知道重庆有一个墓地， 嗯， 是一批原来中学红卫兵的墓地 啊， 这片墓地很有名， 这个， 因为他在那个墓上啊，都他是当时建的，就67年的时候，他们武斗死掉的时候，当时所以写的墓祠都是当时的时代的特点，就是我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奋斗，所以这些人的名字全是这样写上去的。当初据说有好多人都是得到灵感这个墓地，最近据说要发展地产，这个墓地要拆掉了，这是现在仅存的。我们历史将来怎么记载文革这样的事情，咱谁都不知道。现在有谁敢说是怎么样？不管你左派右派什么派，大家都说你不能轻率的来下结论，但是你实际的东西你该保留一点。你重新建再收钱，那真是没意思了。可据说为了地产发展，那个墓地要去掉。 我们讲抹去伤痕嘛，是吧？大胆向前嘛， 啊，就喜欢讲这个。 我跟你说，喜欢讲哪个这个东西啊，也是我最近对唐山大地震的一个心得，就是。30周年嘛， 嗯， 我又学习了一下钱刚老师的这个唐山大地震，嗯，我注意到啊，他老在香港， 嗯， 他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好像图书馆一个场合， 港大图书馆 进行过一个演讲，他在这个演讲里跟我说的有些事儿啊，哎，你比如他说哈，为什么76年发生唐山大地震，但是他这个报告文学呢86年才出来，这香港人就不明白，就问他。他就说呀，这10年间中国发生这个变化天翻地覆，76年的时候他说当时去都不能带照相机啊，要发现你带照相机进出就会把你抓起来的， 国家机密。 而且他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禁触动我的回忆，就关于唐山大地震死亡的照片，据说现在有一些了，但老实讲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没见过， 对， 很少， 没见过。 我记忆中就没有， 太少。 我记忆中见到的是什么呢，类似于科教片那样的，就是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确实 好像没人死， 没有人， 都是房子烂， 只有那个残垣断壁。当时的感觉啊，这个我们看唐山大地震的宣传就像是在看一部科教片，就像看人防工程的科教片， 抗震救灾， 就地震造成的破坏。后来钱刚就说他当时费尽心机才从瓦砾堆里找出一个有死人的照片，已经是特别模糊的。而当时你比如说他说我去报道，我他说我那个时候去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可能写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作品，他说当时这个记者是什么一个思想感情，你知道生活在这个气场里啊，当时去，他说比如说我当时想的是写一首诗叫烙饼的大娘，为什么呢，看见路边一个老大娘啊在烙饼，他就想写一首诗，说这个大娘烙的饼啊，面是山西的，锅是山东的，油是江苏的，什么柴火又是哪， 代表全国人民来支援唐山， 阶级友爱，你看他是往这个路数上去， 嗯，还没，因为当时报纸也只容许发表这样的东西，你写这个东西才能发表，你否则的话你揭露阴暗面你根本不行，作家就寻找生存空间。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所以唐山大地震啊，我觉得过去30年来大多数时候，就从你刚刚说这个照片看不到死人这点，就看到它是一个那么干净的灾难， 哎， 要被消毒了， 我 没有死人的灾难。 对， 我最近才知道，当时有那个抢啊， 嗯， 抢劫潮， 对， 有，就有民兵开枪， 对， 打死很多这个抢， 对， 抢，这个从来我以前完全不知道。 你看这个钱刚，所以说当时86年，即使是86年，他写这个唐山大地震呢，都是很敏感的。 嗯， 其中有些啊，他是春秋笔法， 嗯， 你比方说76年8月3号，抢劫达到高潮。 他说最后根据一个解放军某部的数字，比如说抢了粮食几十万斤呐、啊，抢这什么钱呐、啊，还有抢手表的，抢干贝的，抢劫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什么笔法写呢？他说后来就听见枪声了，后来就听见人们传说，看见抢东西被枪打死的人了。嗯，你看他这么写，能够比较好的委婉一些的说法， 传说 都是传说嘛。所以关于灾难，往往为什么中国野史发达呀？因为正史它好多东西，这个事实反而在野史里。可能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我。在唐山大地震中还有语言学的发现。 对，就是我说我发现，像我们怎么去回顾这个东西啊，很多中国人啊有一句口头禅，有一句这个口头禅我觉得太妙了，就遇到什么事儿你跟他谈起来问起来，比如说唐山大地怎么样，很多人就说哎这不好说，不好说这三个字 没法翻。 我每次遇到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啊聊天，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中文有这三个字不好说，然后我用英文跟他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我问说你们语言有这种表达方法吗？比如说你如果说 it's difficult to say， 就是说 这很困难， 很困难说，但这个难说呢意思是这个责任是在我不懂得怎么讲，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不好说呢不是你不懂得怎么说， 你再问一句，到底是你清楚答案不能说出来呢，还是说你不清楚这个情况说不准呢？他再回答你就不好说。 对，为什么呢？你不能说不能说啊，说不能说 I can't say， 不能说呢你就已经不对了。 但是 你不能说不能说， 就所以我估计有一句成语在英语里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对应词，讳莫如深有吗？ 这应该是有的吧， 应该 还是比较清楚，但是他讳莫如深还是单向的，那个不好说啊，他表现的 很复杂很暧昧。 这种不好说你知道吗，在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公布上体现在一位地震局的干部身上。怎么呢？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一个新华社记者最早是采访过唐山大地震的，所以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地震了好长时间，为什么这个死亡数字还不公布？后来啊好久好久之后，他参加一次地震系统的专学术系统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到最后还是顺带着还是怎么着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地震死亡24万多人，他就发现这个新闻价值，他觉得这个东西哎太重要了，一定得发，于是呢他就想发出来呢，他当时就跟这个地震局的一个领导，地震局的这个领导啊就是感觉不好说，就是你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也没人，恐怕也没人告诉他不能说。 对， 但是呢这个事情 因为说不能说也要承担责任， 对， 你知道， 对， 将来耍起来说你说的不能说啊， 对， 这也是责任。 对， 对， 然后这位记者就跟他这个慷慨陈词啊，这说怎么怎么说还能消除，说外界比如当时你们香港报刊报道说我们死了70万， 对， 说你要不把真实数字说出来，然后最后再说反复说明之下，这领导还算有担当，说那我就不管了， 你当我不知道。 发了之后接到过电话，就上边人 其实、 啊、很多人斥责他，说为什么说了？ 没有，其实对国家形象是有利的，因为在24万这个数字出来之前，纷纷的传说全大于这个数字。 对， 啊，说上百万人呐、啊，什么什么，你知道所有的谣言都是这样。 是说上百万， 你什么东西你不出来一个数字，人家总是往大里去夸张的。 所以我就那天听钱刚这个演讲啊，我也是感觉到，其实中国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逐渐开明，但是这个变化呀，都是通过这个事情推进的。你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 实例案例哈， 他举一个例子，他这也算搞文学的人哈，但我觉得他这个视角哈，他说 SARS 的时候，非典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卫生部长和那个北京市那个副市长被踹下来之前，那个时候的报道你想想是什么报道啊，还在跟人说欢迎到北京来没事儿，对吧？但是呢你看变化，咱就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就是这个撤下去之后，他就说当时中国青年报的这个头版开始出现了什么样的字样呢，就比如说在非典疫潮当中的怕与爱， 那个是撤职的之后能谈判了， 之后 之前呢，这个就是制造社会 对 动乱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文学家的眼光，他就是说，你看这是个信号， 我们开始能够允许谈在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恐惧这种种种的这些东西。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你这几年客串三人行有什么比较难忘的小细节？我想了一下，我就记得两个，一个是说错话，把什么蒲松龄啊吴敬之名字搞错，他也在做主持，对不对？ 对， 这种说错的我是记得非常住的。第二个我想来想去比较记得住，就是那个不好说，你还记得吧？我们有一次要讲 SARS，但是那个撤职的那个事情还没发生，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可是我们要讲 SARS， 我当时就编了个故事，我说我在写一本小说，小说里有个医生， 对对对， 看到了病情，不知道该不该汇报。邓文道说，这只是小说，你想想我们那个不好说的处境，现在回头放，事后有网友认真了说，薛老师你那小说写出来没有？开玩笑，我哪有什么小说啊，我是借这个小说言来讲这个处境。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人在香港，你一去罗湖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报纸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啊。 对，所以这个你想想看，回头看历史啊，就特别看到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东西。就我们现在我们看历史的方法常常让我觉得不大对。你刚说钱刚啊，我很尊敬他。其实钱刚除了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外啊，今年还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 是吗？ 叫旧闻记者。一般说新闻记者，什么叫旧闻记者？他就是在民报 新闻工作者。 对，他呢去回头只看一年的新闻。他在港大图书馆找了抗战结束是1945年、46年那一年的所有的中文报纸怎么报道那一年发生的事，然后呢就一篇一篇拿出来重新讲。有一篇呢我印象深刻的不得了，特别他讲到就是宣布日本投降那一天，说那一天因为那一整年讲的都是灾难惶恐不安，这回打完日本了那边就内战了，然后但是在那一天的报道是怎么样，就是说在那一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市面上一开始是平静的，没有鞭炮没有喊声，是莫名其妙站在街上看到呢，这个店上街电视铺里的人看满街的人慢慢慢慢一个一个走出来涌出来，男女老幼拖着手，路上是全中国最和谐的一天，每个人彼此看到都很欣慰的笑一笑，也不知道出来干什么，就是一群人在街上涌， 如梦方醒， 对，在街上那么走，然后大家看，然后彼此都很礼让很客气，过了好半天才有人懂得放鞭炮， 不像美国大兵哈，直接搂着当街女的就开始吻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啊，我是最体会这句话，我干这行十年说的最多，不好说， 说话最 很多事情都不， 这就是他的口头禅，根本就是。 对，但是呢，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回顾过去啊，他有时候不完全是政治的原因，但是因为政治这样要求，所以所有人呢就改变了一种民族的这个思想感情。你比如说这反映在报纸上，比如说当时发生大灾难，我老觉得哈，我们需要有一种昂扬之气，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允许有。你比方说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在唐山大地震上有个老太太，现在可以报了，比如钱刚在报告文学里十年后可以写了，说这老太太啊在一堆尸体里哭，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然后把手表摘下来拿走了，又到第二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哭了几十个，摘了几十块手表被抓着了。还有一个，你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如果你报道出来，它有防御我们这种众志成城的昂扬之气。比如说再有一个像冷暖人生最近做的挺感人的，那小南他们采访的当年的一个女兵，这个女兵在临死之前从来没结过婚的嘛，把衣服脱了，一定要求一个男兵抱我一下抱我一下，是想在临死前呢可能从来没被男人抱过，抱我一下。现在看起来这是很感人的故事，对吧？可是你看当时你说这个东西，这就叫不协和音，对不对？某些人性当中很真实，人是脆弱的软弱的，灾难面前甚至还有恶出来，甚至还会抢，对吧？甚至你知道在地震当中有些人是为了争逃生的机会互相掐死的都有。但是你报道这个吗？ 你报道这个东西你不是不协和了吗？你有防御我们这种抗震救灾的昂扬之气。可是今天你看这些作家们反思，就是说灾难就是灾难，也不叫讲人定胜天还是人不一定胜天，其实灾难，人在灾难面前就是这样，不增不减，没有一丝的过分的奖励，也没有一丝过分的贬低，他们希望是这样的。 嗯，就是，而且我想，不过现在还好，就是我们到底离那个年代很远了，就那个年代完全就是你说的，大家要众志成城啊，你就不能所谓不协和音都是个人的声音，就不协和音，就是说你有一个个别的状况，个人的东西是不能出现的。那但现在我觉得我们 今天算进步了，三十年以后可以讲了。所以是要时间呢，228时间平反花了40多年呢， 对， 你知道，所以有些是邓小平讲香港50年不变的，那这个年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看有些事情30年40年的还不那么还不好讲，就是因为年份还不够啊，70年就更好了。你知道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呢，你看多遥远。所以现在中国人卖房子啊，不是卖给你房子，是租给你70年呢，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了，都觉得是自己财产呢。 对啊， 谁都不想70年以后，比方说65年以后，我的房子传给我的孙子以后，那个房子算谁的？你看全民族没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咱们这个民族一方面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方面是考虑问题是非常近的。70年这个房产，你看这个，所以年份的魔术的这个力量啊。 但因为我们太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搞新的东西嘛，像刚刚说新唐山，所以当然你的历史的过去的灾难你不好好去记忆的话，这个就我们当然就不想记住过去。中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哪？就中国我们常常夸称我们自己历史悠远，我们的历史多么的遥远，美国才那200-300年，但正因为我们历史太远了，我们历史太深厚，我们过去的罪孽太多，灾难太多，都记住。 也许我们的传统好就好在容易忘记了， 对， 一代一代翻。 对，我们 也许这正是我们能够3000年能活得下来的， 对啊， 没那么沉重。 是，我就是 文化源远流长。